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1月22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5和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冷空气过境，风寒效应明显，北京多部门积极应对大风降温天气。 京城京市北京冬奥村上周末举行全流程全要素运行测试。 北京三部门联合呼吁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 国内方面，河南郑州、河北新集中风险地区今天清零。 云南四名失联地质人员的雨衣被发现。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恶犬背后有恶人，恶人背后又有谁。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关注到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将我国同立陶宛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财经资讯，本交所开市第一周交投活跃，合格投资者达到437万户。 前沿科技，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大关。 旅游文化资讯，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公布，北京有6地入选。 想了解的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到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轮的寒潮天气。那么昨天呢，北京大风呼啸，落叶满天，冷空气如约而至。根据预报显示，今天京城将继续大风降温的天气，预计夜间最低气温将达到-5摄氏度，创下今年冬天以来的新低。 昨天上午北风就已经开始呈现呼啸之势了，平均风力呢达到了4-5级，阵风7级左右。京城还受到了短时外来沙尘的明显影响，空气质量一度陷入重度污染水平。一直到昨天下午4点，沙尘的影响才明显减弱，全市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恢复到良好水平。 那气象部门表示啊，今天白天大风天气仍然持续，傍晚风力会明显减弱，其中的风力最大时段是昨天入夜到今天中午前后。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这两天啊，京城的气温明显下降，48小时气温降幅达到4到6摄氏度。那么在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预计在-5摄氏度左右，刚才也说了会创下今年冬天以来的新低。 嗯， 那么预计呢，从明天开始京城的气温会缓慢回升。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解释说呢，这一次的寒潮过程影响范围大，但是相比上一次过程，这次啊没有相应的水汽被输送到华北地区，所以说即便温度已经很低了，也没有明显的降雪。 嗯，虽然说没有明显降雪啊，但是这一次冷空气呢，风寒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有关这次冷空气活动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请郭工给我们介绍一下。郭工，早上好。 哎，李瑞先生，你们好。 哎，你好，郭工。那这一轮的冷空气在北京的活动啊，是否达到寒潮的标准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这次冷空气呢，它这个活动啊，就是风力是比较大的，降温呢也比较明显，但是呢，它还是离这个寒潮的这么一个标准啊，还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咱们这个寒潮呢是在这个48小时以内，这个气温下降达到10度，才能达到一个这个寒潮的标准。这次呢，它这个降温标准呢是达不到这么多，所以呢是不是寒潮天气，是一次强冷空气活动。那么这个咱们再说了这个下边呢，我们说一下今天这个天气和本周的一个天气趋势。今天这个天气和昨天比的话，就是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天气更冷了。具体体现呢就是风依然比较大，风寒效应明显， 再加上呢气温本身呢也比昨天更低了。今天早晨这个最低气温是-1.3度，这是南郊观雁台，这个出现时间是7:23，这个时候呢就是太阳已经出来了，气温应该有就是说不会下降了，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它这气温呢还继续下降了一点，这个这个主要就是冷空气带来的这个冷平流的作用，它起的作用比较明显，这个呢比昨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就低了4度多，而且呢就是昨天这个早晨的风还没起来，没有明显的风寒效应，今天早晨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今天早晨这个气温低，北风大，风寒效应明显，这个天气呢比昨天就冷了很多。那么今天白天虽然光照很好，但气温比昨天要低，最高气温预计是4度，昨天的最高气温是7.6度。这个气温低呢，主要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冷空气带来这个平流降温的一个作用，它呢把这个北京上空的大气团变得冷了很多，这个大环境冷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是抵消了光照增温的一个作用，所以今天那个气温是明显下降的，尤其是今天夜间，晴天还维持着，而且呢风力很小，这个非常有利于气温的下降，预计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5度上下，这个出现时间是明天早晨的6-7点钟，这样的话明天早晨天气是比较寒冷，要特别注意保暖，这是这个今天 的 一个情 况。 对， 本周整体的趋势会有怎么样一个情况？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今天是小雪节气哈，之后的这个天气会有怎样的变化，请郭公再介绍一下。 本周这个天气趋势啊，从天空状况来说的话，就是周前期和周中期依然是维持着晴天，只有到了后期呢才会出现这个多云到阴的天气。那么从气温的变化来看的话，就是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呢是要略偏高，天气偏暖，也就是说这本周这个整个来看，它是比历史同期要偏暖一点儿。从气温的变化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它是两头低中间高，也就是说周一到周三它是这个比较低，到周五到周日又比较低了，这么中间呢就是这个稍微高一点儿，中间最高呢就是周四这一天呢气温是达到最高气温达到11度，是本周唯一一天气温在10度以上的，但是呢本周夜间最低气温降到冰点以下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就是在7天里面有6天的这个晚上的最低气温会降到0度以下，尤其是今明两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分别会下降到-5度和-4度，那么早晚天气寒冷，外出呢就是要这个穿上羽绒服比较合适。那么今天是小雪节气，这个小雪节气的到来呢就预示着我国北方这个大部分地区呢这个天气更加寒冷，降雪的机会是在增多的，但是从这个气候总体上来讲的话，就是一般来讲这个节气的时候呢雪量还不大，持续的时间也不长，次数呢也比较少，当然它这个呢就是每年的情况呢也有区别，像今年这个咱们这个11月6号到7号，这个已经下了一场暴雪，还没到小雪节气，它已经下了一个暴雪。所以呢，它每年的情况就是不太一样。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在小雪节气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它雪呢是降雪的机会呢是在增加，当然呢雪量呢不大，这个时间不长，这是通常的情况下。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像今年呀，这个11月初。上旬它就下了暴雪，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它跟那个每年那个一个是冷空气活动的情况，在一个冷空气活动的时候它这个水汽条件，冷暖空气配合的情况来看，来决定这个雪有没有，雪的大小、维持时间等等这些，和这个冷暖空气的活动是密切相关，是这样的。 看来这一次啊，这个寒潮的天气呢是不会带来降雪的哈。目前来看呢，这一周的天气就是今天会温度会比较冷，持续到明天早晨，然后后续这一周整体的气温还是比较相对来说往年比较高一点的哈。 对，它这个总体情况呢是平均气温比常年要略高一点。 略高一点哈。好，非常感谢郭公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感谢郭工哈。那为了应对强冷空气的活动呢，北京市供热、城管、电力等等多部门已经积极行动了。供热企业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维护，保障居民的供暖。 那为了应对新一轮的大风降温呢，市民政局也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启动应急预案，备好防寒衣物、热水、保温袋、食品和防疫物品，加大昼夜的巡查力度，在全市开展集中救助行动，强化对流浪乞讨人员和临时遇困难人员的救助工作。 据介绍，救助行动呢将会加大对全市95个重要点位，特别是广场、草坪、绿地、建筑工地的周边、高架桥下等避风点位的巡视巡查力度，确保流浪乞讨和临时遇困人员呢应救助尽救助，应劝导尽劝导。对于老人、儿童、残障等特殊人员，应该采取保护性的救助措施，避免出现冻死、冻伤等极端事件。 另外，面对大风降温的天气呢，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启动了冬季气象灾害预警应急响应，在全市部署3000多名电力维修保障抢修人员，708辆抢修车辆开展值守保障，22支345人的应急救援队伍全面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准备。目前呢，北京电网运行安全平稳，电力供应有序。 为了应对大风天气，市城管执法局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要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呢启动了大风黄色预警应急预案，在依法查处施工扬尘、道路移洒等违法行为的同时，督促户外广告设置和管理单位对辖区的户外广告和牌匾灯箱进行排查。 11月20号，全市城管执法部门一共规范查处违法行为49起。城管执法部门也特别提醒啊，各户外广告设置或权属单位应履行户外广告的安全监管责任，加强对所属户外广告的安全巡视。市民外出的时候也请注意安全。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发布应对提示，提醒农户们要加强农业安全生产，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提示各畜牧渔业养殖企业要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加固设施，防止大风灾害，消除安全隐患。 那大风降温来临，蔬菜供应依旧是充足稳定。记者昨天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市场已经提前采取相关措施。昨天蔬菜上市量达到1.99万吨，商户们还在市场内储备了9000吨左右的耐储蔬菜，来确保蔬菜供应稳定。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事，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11月20号到21号上午，北京冬奥村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场景化、实战化的运行测试模拟站，774人组成43个代表团和1个观察团，参加了代表团注册、居民服务、餐饮保障、核酸采样等18个场景和11个科目演练，为2022年1月27号正式开村奠定了基础。 一天半的全要素运行测试之后呢，北京冬奥村将聚焦参测人员的感受体验，收集参测人员对运行测试的意见建议，召开测试座谈会、内部总结会，形成测试情况报告，提出整改方案并推进落实，力争赛时为运动员及随队官员提供优质的住宿、餐饮、医疗、交通、健身、娱乐、商业等各方面的服务。 据了解，冬奥会期间呢，北京冬奥村预计会接待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冰球、冰壶、花样滑冰、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7个项目的1670名冬奥运动员以及随队的官员。冬残奥会期间，预计接待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参加残奥冰球、轮椅冰壶项目的534名冬残奥会运动员和随队官员。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疫苗接种啊。昨天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老龄协会联合发布了致全市老年朋友一封信，呼吁全市老年人尽快尽早的接种新冠疫苗。 信中说，世界各国研究表明，6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感染后的住院率、重症率和死亡率是显著的高于青壮年和儿童，而且呢，救治难度大，住院时间长。请老年朋友们提高健康意识，遵守防控要求，积极接种疫苗，为自己、为家人，也为社会共建首都群体的免疫屏障。 信中呢还提醒说，慢性病患者呢尽量减少去医院的次数，病情稳定时呢不去或少去医院， 病情有变化时呢，优先选择与家庭医生或是与原就诊医生联系，可以采取远程和线上医疗咨询。必须去医院的时候呢，减少陪同人员就诊，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乘坐私家车和出租车前往。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呢，北京邮政快递从业人员两针全程接种率已经达到 99.9%， 目前加强免疫接种率已经超过了 50%。 据了解，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从今年一月起组织快递小哥有序接种新冠疫苗，仅18天就有50000多名快递小哥完成了第一针剂的新冠疫苗接种。顺丰、韵达、中通等几家快递公司在京快递配送人员已经全都完成新冠疫苗全过程接种，目前呢，加强针的接种也在按计划推进当中。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全国的疫情。根据河南省郑州市昨天的通告，从今天上午8点起，将新密市、荥阳市的多个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郑州市的中风险地区全都清零。 据河北省卫健委的消息，从今天0点起，将新集市小新庄乡小张北宋片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那么至此呢，河北省的中风险地区清零，全省都是低风险地区。 根据云南省卫健委刚刚的通报，昨天全天云南新增2例本土确诊病例，在瑞丽市底边重点人群定期核酸检测当中发现。 国内方面热点新闻，我们再来说说近几天啊，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的4名队员进入哀牢山失联的新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据云南镇援救援工作指挥部昨天通报，搜救人员在作业时发现了失联人员的雨衣。 根据人民日报报道，发现雨衣的地方呢，位于镇原县者东镇的白水河，是在失联人员搭建的简易宿营窝棚的下游。附近同时发现了失联人员的排泄物。 那截至目前呢，这一次的救援还在进行当中，一共累计投入了专业搜救人员1400多人，车辆130多辆，卫星电话18部，无人机8部，直升机5架次，警犬3条及相关物资技术装备全力开展搜救，累计搜救面积约60平方公里。 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官网近期公布中国统计年鉴2021，披露了2020年的婚姻登记情况。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结婚的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比2019年减少113万对，这是自2013年达到1346.93万对之后连续7年下降。2020年814.33万对的结婚登记人数，当这些人数也创下2003年以来的近17年的新低。 结婚人数在下降，这个离婚的人数也在下降啊。我们看看2020年共有433.9万对人离婚，比2019年减少了36.16万对。那离婚率呢是罕见回落，也止住了多年来的上升趋势，降至3.09%。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嘉许嘉义。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嘉许嘉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嘉许嘉义，我是记者钱冰冰。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河南省安阳市老人被狗咬，狗主人躲猫猫事件。9月20号，78岁的耿大娘在散步时，被同住一个小区的王某刚喂养的2只黑色巨型贵宾犬扑伤。尽管有监控视频为证，狗主人却始终矢口否认，说老人是自己摔伤。出于无奈，老人家属只好向河南电视台民生频道小丽帮忙节目组寻求帮助。没想到面对清清楚楚的视频证据，无比清晰的责任明晰，狗主人依然嘴硬，说不相信视频，也没有对受伤老人做出任何的赔偿或者道歉。记者小丽和家属去王某刚单位讨要说法时，还遭到了几名神秘人阻拦。之后警方从这些神秘人身上搜出了警棍。

那什么是代办级别的外交关系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解释说，代办是最低一级外交代表，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意味着外交关系严重的倒退，表明双方的外交关系是不完整的。 根据央视昨天晚上的报道，当地时间11月21号下午，我国驻刚果金使馆发布了紧急安全提醒，说当地时间21号凌晨，刚果金南基武省一个矿业公司营地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的袭击，经核实有5名中国公民被绑架。 那么目前啊，刚果金东部伊图里、北基五和南基五三省安全形势极其复杂严峻，多次发生涉我国公民的武装劫掠和绑架等恶性案件。 鉴于当下的安全形势，我国驻刚果金使馆再次郑重地提醒中国公民，伊图里、北基五和南基五三省属于安全的高风险地区，请暂时不要前往，已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请尽快撤离，如果当事人坚持前往或者停留，发生意外之后有可能难以获得有效协助。 使馆还提醒说，请在刚果金的中国公民和中资机构密切关注当地局势，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切实加强内部管理，避免非必要外出，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使馆取得联系。 接着来关注一下全球的疫情。根据央视今天凌晨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他已经在昨天接种了新冠疫苗的加强针。 普京表示说，他接种的是卫星 Light 新冠疫苗，接种后身体感觉良好。普京还表示说，他愿意参加该中心正在进行的有关鼻喷新冠疫苗的试验。 据介绍，俄罗斯已经注册了5款俄制的新冠疫苗，包括卫星 V 和卫星 Light 等。普京于今年的3月、4月分别接种第一剂和第二剂的卫星 V 新冠疫苗。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美国。美国方面呢，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昨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疫情以来，美国至少有77万1013人死于新冠病毒。另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美国新冠死亡总人数为385343人，这就意味着到目前为止，2021年的新冠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20年全年的死亡人数。预计这一数字还将会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继续上升。 报道说，虽然美国的新冠确诊病例在9月份有所下降，但是目前的这一数字又开始出现稳步上升趋势。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传染病专家的观点说，高度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传播以及一些社区的低疫苗接种率是新冠感染病例再度增加的原因。 最近新冠疫情有反弹的还有欧洲。德国方面，德国联邦疾控机构数据显示，德国11月20号新增超过6万例新冠确诊病例，这是德国连续第4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5万例。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德国联邦疾控机构负责人威勒说，如果德国无法普遍减少社交接触并确保足够多的人接种疫苗，恐将爆发第5波疫情。 威勒强调，今年冬季疫情走势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们当下的行动。他呼吁当前一方面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减少人们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包括避免大型的节庆活动、聚会等造成人群聚集的场合。另外一方面则必须大幅加强疫苗接种的实施力度。目前德国国内正围绕是否应当强制要求接种新冠疫苗展开激烈辩论。 近期欧洲的新冠疫情形势再次恶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到明年3月份，欧洲可能还会有5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 据英国卫报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欧洲主任汉斯·克鲁格说，他非常担心新一轮疫情已经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并导致各国宣布新的限制措施。 克鲁格说，冬季通常是病毒感染增加的季节，疫苗覆盖率低等因素是导致感染病例增加的原因。他呼吁更多的人接种疫苗，实施基本的公共卫生措施，并且开发新的治疗方法。在他看来，强制接种疫苗应该是最后采取的手段。 那面对新一波的疫情啊，欧洲多个国家纷纷收紧了防疫措施，推进疫苗的接种。奥地利在本周宣布，它将从明年2月份开始要求民众强制接种疫苗，那这也使其成为了欧洲第一个强制接种疫苗的国家。此外，捷克和斯洛伐克近期呢也宣布了严格的社会限制。不过，荷兰、法国等国开始出现反对疫情防控政策收紧的主题抗议活动。 亚洲方面来关注韩国。韩国昨天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120例，连续第五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给今天就要恢复的全国幼儿园和中小学线下教学带来了挑战。 新华社报道说，新增3120例确诊病例当中，有3098例为韩国的本土病例，其中80.8%的病例发生在首尔、仁川、京畿道等首都圈地区。 报道说，随着冬季到来，尤其是全面恢复线下教学在即，近期疫情反弹令人担忧。韩国教育部19号宣布，全国幼儿园和中小学从今天起要恢复到到校上课。 韩国11月1号开始呢，分3阶段逐步解除防疫限制，恢复日常的生活。第一阶段为期6周，包括4周的执行期和2周的评估期。在这期间呢，除了夜店等高风险娱乐设施之外，餐厅、咖啡馆等大部分公众聚集性场所营业时间将不再受到限制。首尔、仁川、京畿道等首都圈地区私人聚会人数上限放宽至10人，非首都圈地区放宽至12人。 韩国计划12月中旬进入解封的第二阶段，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但是卫生部门警告，如果疫情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将无法按期实施计划。 好，国际视线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新华社今天凌晨报道的一条消息。国际移民组织20号说，至少75名试图偷渡到欧洲的人本月17号在利比亚西部海域因沉船事故溺水身亡。 国际移民组织发文说，这些偷渡者17号乘船经由利比亚前往欧洲时发生了沉船事故，因此溺水身亡。另有15名偷渡者被当地的渔民救起，并被送往利比亚西部的城市祖瓦拉。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说，加上这一次沉船事故造成的身亡者，今年在地中海地区丧生的偷渡者已经超过1300人。 2011年以来，利比亚政局陷入持续的动荡，政府无法对海岸线和陆上边界实施有效管控。其他国家的许多非法移民来到利比亚，并以此为中转站，横跨地中海偷渡到欧洲国家。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编专家冯源。冯源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首先给我们说一下上周外汇市场的总体情况。 好的，那在上周的外汇市场当中呢，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避险情绪的影响，美元指数上涨突破了96点整数关口，在上周五收于96.03，而非美货币呢则多数下跌，其中欧元对美元跌破1.13整数关口，收于1.1290，英镑对美元在上周连续上涨了3个交易日，但是在周五回吐了绝大部分的涨幅，全周收于1.3451。商品货币，澳元对美元在上周周初触及了55日均线之后下跌，全周累计下跌近100个 BP， 收于0.7235。美元指数方面，上周多位美联储官员公开表示可能会加快缩减购债的速度，并认为当前的通胀情况以及经济增长支持美联储比预期更快的加息，市场对于美联储明年加息的预期再次得到强化。此外，随着北半球进入了冬季，疫情的前景不容乐观，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而美元的避险需求受到追捧，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美元指数在上周突破96关口，并在周三触及了近16个月的高位96.26。展望后市，美元指数或将在通胀和货币政策方面持续得到支撑，若能持稳于96整数关口，或将进一步向上测试97整数关口。作为美元的主要交易对手货币，欧元对美元上周下跌，并跌破了1.13整数关口的支撑。上周，欧洲央行主席拉加德再次强调了欧元区不应该仅收紧货币政策的鸽派立场，欧美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差异是导致欧元承压的重要因素。此外，疫情在欧洲有再次蔓延的迹象，奥地利已经宣布了将再次采取全国范围的封锁措施，而德国等国也在考虑进行封锁。避险情绪导致市场抛售欧元，转而寻求购买避险资产。欧元对美元跌破1.13整数关口后，同样触及了16个月的低位1.1250。下方需要关注1.12整数关口的支撑，若跌破，或将进一步接近去年7月的1.1185一线。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谈对日元走势的看法。 好的，那在上周呢，美元对日元是继续围绕114整数关口进行盘整，

15号，北京证券交易所鸣钟开市，第一周市场运行态势良好，十只新股整体价格较发行价上涨了 123.91%， 71只存量股整体有所回调，81只北交所上市股票首周合计成交212.4亿元，较开市前一周增长 158%。投资者的热情不减，开市以来新增合格账户34万户，目前合格投资者达到了437万户。另外，八只北交所主题基金19号集体发售，都在上午时段实现了超募。19号，人民银行透露，数字人民币北京冬奥试点场景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冬奥组委园区内场景以及张家口赛区已建成场馆的5个支付场景全都完成。冬奥会期间，数字人民币北京冬奥试点将提供现金、数字人民币、银行卡支付等多种支付方式。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介绍，135期间，我国汽车市场规模全球最大，汽车产销量、保有量已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到今年9月底，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2.97亿辆，年底将超过3亿辆，预计145期间保持年均4%的增长速度。世界上汽车领域先进技术纷纷向我国聚集，在研发体系建设、产业供应链培育等方面全面扩展。19号，17天7个涨停的元宇宙牛股天下秀公告，因通过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自行对外发布涉及公司业务未来发展的重要信息，可能对投资者形成误导，公司及董事长被监管警示。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好，财经方面我们再来说说啊，猪肉价格近日又坐上了一个过山车啊。老话讲的冬腊风烟续以御寒啊，进入11月份呢，伴随着腌腊的热潮，猪肉也迎来了一波涨价潮。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呢，猪肉批发价格在5周内上涨了超过30%，均价达到了每公斤24.02元。 批发价格上涨，那么零售价格有多大的变动呢？经过记者实地探访，在北京市西城区某菜市场的猪肉摊啊，大五花目前标价是18块钱一斤，前后尖呢标价一斤16块钱，前肘标价一斤13元。商家对比着表示说呢，近一段时间肉确实是涨了一点，但是像前后尖啊，比之前便宜的时候涨了2-3块钱，还属于能接受的范围。 眼看这猪肉价格啊，可能又会回到每斤10块钱以上了，不少人担心说猪肉价格会不会继续爬楼梯啊？对此，专家认为呢，受需求回升的拉动，猪肉价格啊才出现反弹的。按照官方数据，这一波上涨并不是周期性的、趋势性的，目前的生猪产能水平还处于一个高位，因此只是阶段性的反弹。到了12月份，猪肉价格呢可能又会面临高位下滑的走势。 说完肉，咱们再来说说菜。菜篮子产品是重要的民生产品。农业农村部昨天最新发布，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总量充足，供应有保障。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运行调度处处长赵卓表示，按照现在的面积和在田蔬菜生长情况来测算，为我国14亿人每天每人提供3斤菜是完全有保障的，这个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那么从品种来看啊，当前菜篮子产品是花色丰富，能够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从价格走势看，近期呢菜篮子产品价格总体是趋稳的，蔬菜价格前期明显上涨之后，在最近啊是趋于稳定了。赵卓介绍说，像菠菜、生菜这些叶类菜前期价格涨幅比较大，最近呢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这表明市场供需关系在改善和变化。 此外呢，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还显示，当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达到1.03亿亩，同比增加400万亩。预计现在到明年春节前后呢，蔬菜的供应量会达到2亿吨，同比增加700万吨。同时，双节期间菜篮子产品大幅降价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好，财经领域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反垄断。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又一批反垄断罚单开出了。此前市场监管总局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43起没有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立案调查，经查这些案件呢全都构成了未依法申报违法事实实施经营者集中。对此呢，11月20号，市场监管总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涉案企业分别处以50万元的罚款。 从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涉案企业来看，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京东、滴滴、美团等互联网公司全都牵涉其中。在这企业当中，属腾讯系和阿里系的最多，分别涉及13起和12起案件。 以此计算，腾讯系和阿里系的罚款都超过了500万元。此外呢，这些涉案的单价当中，多个百亿级的交易，比如说阿里巴巴集团对饿了么这样的收购。 那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说，这次公布的案件啊，全都是过去应当申报而没有申报的交易，案件数量多，涉及的企业广泛，交易时间跨度较长。依法处理这类案件呢，既能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竞争，维护反垄断法的权威，又能够有效督促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能力，推动企业和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同时呢，有声音问，如此大规模的收购为何却仅仅处以50万元的罚款？需要指出的是，50万元是顶格罚款。此外呢，市场监管总局的反垄断局主要负责人还表示，之所以没有让这些企业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是因为这会对企业发展和经济运行产生较大影响，一般仅在交易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时使用。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回到北京，关注一下汽车消费。近日呢，2021北京消费购车节在通州运河文化广场正式启动了。这次购车节啊，是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通州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 据介绍，本届购车节呢，是以换车换生活，享受享人生为主题，旨在帮助广大的消费者知晓政府的扶持政策，了解购车的优惠措施，读懂新车潮流趋势。启动活动的现场呢，来自奔驰、宝马、奥迪、北汽、比亚迪等数十家国内外的知名品牌，上百辆最新款的车型纷纷亮相。参与车企还根据自身的特点推出购车、用车、养车的系列优惠服务。 此外呢，为了助力北京消费季购车节，通州区商务局还组织汽车消费联盟发起了1900万元的购车消费券抢购活动。消费者可以微信搜索通惠多这个小程序，点击领取消费券，最高一台可直降5000元。消费者呢，只要在通州区内指定的20家 4S 店购车，就可以享受到这项优惠。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8:26进入今天的前沿科技。先来关注一下再生能源。根据行业统计，截至2021年10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0.02亿千瓦，正式突破10亿千瓦的大关，比2015年年底实现了翻番。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比重达到43.5%，比2015年年底提高了10.2个百分点。 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分别达到3.85亿千瓦、2.99亿千瓦、2.82亿千瓦和3534万千瓦。以上数据呢，全都持续保持在世界第一。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医疗方面的一个排行榜啊。11月20号。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了2020年度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和2020年度中国医院专科生育排行榜。在这两份含金量极高的榜单中呢，北京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其中，在全国前100家医院当中，位于北京的医院是最多的，达到了23家，包括北京协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 在42个专科生育的排行榜当中呢，北京协和医院有7个科室名列前茅，包括放射科、妇产科、神经内科等。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阜外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还各有2个科室排名第一，而北京的积水潭医院、北京胸科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也各有1个科室位居榜首。 前科技，我们再来说说近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举行的全球超级计算机大会上呢，国际计算机协会将2021年度的戈登贝尔奖授予了中国超算应用团队。据介绍，这个14人的团队呢，凭借着基于我国新一代神威超级计算机的应用超大规模量子随机电路实时模拟，摘得了这一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呢，我国共有3项超算应用入围了戈登贝尔奖。除获奖团队的应用外，另外2项应用分别是千万核可扩展第一性原理魏曼光谱模拟和多架构大规模并行保新结构电磁全动力理学等离子 等离子体模拟。 嗯，也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设立于1987年的戈登贝尔奖是国际上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的最高学术奖项，也被称为是超算领域的诺贝尔奖。2016年，我国超算应用的是首次获得戈登贝尔奖，此后又先后在2017年、2020年摘得这一桂冠。 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话语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贵重财物放家里不安全，重要资料自己保管不放心， 就去中贵金库租保管箱。 中贵金库还是多家银行指定保管箱租赁中心，安全私密更放心。 国贸桥东万达文化酒店北侧，400-110-2128，中贵金库。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业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本期节目我们来跟您聊一聊北京市医保免缴人员政策的一些相关问题。 哪类群体会被纳入北京市免缴人员范围呢？分别是一、最低生活保障和生活困难补助人员；二、低收入救助人员；三、特困供养人员；四、优抚对象；五、见义勇为人员；六、去世离休干部无工作配偶；七、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九、福利机构孤儿弃婴；十、残疾人员；十一、退养人员；十二、退离居委会老积极分子。 那么免缴人员的参保经办流程是怎样的呢？针对本市免缴人员，北京市医保局建立认定参保联网通办工作机制，在全国率先将个人缴费享受政府补贴人员身份认定、办理参保、制发社保卡三个流程三合一。 首先，完善免缴人员参保信息采集。免缴人员仅需在申请身份认定时填报个人参保状态和有无其他医疗保障等信息，之后由免缴人员主管部门认定其身份后，交互给市级医保部门办理参保登记。 第二，优化经办流程。市级免缴人员主管部门与市医保部门通过数据交互方式共享信息，精准比对，由医保经办部门自动为身份认定成功且符合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条件的免缴人员办理参保登记，并将信息发至人社部门制发社保卡。 第三，为参保人办实事。城乡居民医保经办业务延伸到乡镇街道地区，免缴人员仅需跑一次腿，甚至通过网上申报就可以办理了。身份认定、医保参保登记到制发社保卡，全流程联网通办，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是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大家好，我是歌手 Angela 张韶涵，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你的生活精彩无限。 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

专门倾情打造了延庆冬奥冰雪地图，还专门推出了冰雪巴士，从北京城区出发，策划了一日游、两日游的行程体验。游客乘坐冰雪巴士可以体验滑雪、赏冰灯、民宿、过大年、非遗产品展示等诸多活动，让大家有一个丰富的冰雪之旅。 我们再来看一下演出方面啊，古典芭蕾的浪漫与唯美，中国芭蕾的情怀与热血，都将在一台演出当中呈现。12月4号、5号，国家大剧院将上演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精品晚会，在中外精品舞剧当中感受花样芭蕾。 这是一台汇集了中外芭蕾艺术各时期各风格精品的演出，让观众在一个晚上就领略到芭蕾艺术丰富多样的美感，从不同的层面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 据介绍，这次演出呢，囊括了罗兰佩蒂大师经典作品《卡门》首演的交响芭蕾《山河》以及浪漫主义芭蕾舞剧《仙女》第二幕选段等芭蕾经典剧目。 今天呢是周一，我们照例进入一周文娱资讯大搜索的板块。上海金星舞蹈团《如梦的旅行》28号将会登台国家大剧院，9支特别的舞蹈会带您开启一场如梦的旅行。 据介绍，现代舞专场《如梦的旅行》啊，集结了9支形态视觉各异的舞蹈作品。群舞作品当中呢，梦幻般的意象穿插跳跃，编舞者以超现实的跳脱视角回望在曲折中前行的平凡世界，关切飘摇着的各异的生命群体。 再来说一说动漫方面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看过《秦时明月》？你说它新呢？并不是特别新，但是说它是这个旧的动漫又不像我们小的时候看的，就是我们长大之后啊，有一个《秦时明月》这样的动画片。白雪纷飞日，严窗盼月明，秦时十五载，重铸载归来。新《秦时明月之百步飞剑》25号本周四上午的时候会在网络上开播，这是为了庆祝这部系列动画播出15周年而特意重新制作的。 这个动画《秦时明月》系列灵感是来源于温世仁原著的小说啊。时代背景呢，从秦灭六国建立中国首个帝国开始到秦国灭亡，时间跨度30年，讲述一个体内流淌热血的少年金天明最终成为盖世英雄，影响历史进程的热血励志故事。 电视方面，人文历史类纪录片《李约瑟和中国古代科技》正在央视的科教频道播出。纪录片分为《到中国去》《先生之风》《文明高地》《神奇创造》《书写中国》《人去留影》这6个主题，讲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和科技史学家李约瑟20世纪40到80年代来华考察，并且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写作编纂科学史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的一个经历。 李约瑟呢，被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他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第一部以系统详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鸿篇巨著，被认为是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 这部纪录片以人物传记的拍摄视角设定了内容框架，运用大量细节与故事，全面梳理了李约瑟的人生轨迹，塑造了一个充满正义感、富有冒险和创新精神、蓬勃的生命力和伟大科学国际主义精神的学者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节目组与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深入合作，得到了权威的史料研究协助，并获得了李约瑟拍摄的几千张从未通过电视公开的老照片。这些照片真实记录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中国各阶层人士的精神状态。 好，北京时间8点43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程强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我台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今天我们邀请顺义区退役老兵徐刚给我们讲一讲他和他的志愿服务队友们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奉献社会，继续保持军人本色。面对极难险重，他们冲锋在前，助力社区治理，他们不遗余力，不忘初心，服务人民。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欢迎收听。 首都老兵顺义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0年11月， 目前共有志愿服务队167支，其中区级1支，镇街道级25支，村社区级141支，分别开展了巡河护河、政策巡讲、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并尝试与镇、街道、司法所、红十字会、社区青年会等部门或机构对接，共同开展普法宣讲演练等特色活动，为社区建设发展贡献力量，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2020年1月，刚转业到顺义区南彩镇的徐刚便主动投入到了疫情防控专班、密接和国境外返京人员隔离酒店驻点的工作中。 真正我一开始选人的时候，他是选了3个轮换组，每个组里面都有我们退役军人，在这个关键时候啊，主要是以退役军人冲在前面的。新冠疫情啊，就是发生以后啊，我们南彩镇啊出现了2例确诊的，就是分别在2个村，就是分拨次，就是冲在一线，主要是冲锋陷阵，起到带头模范呀，包括给别人的引领作用。 反正总是最难的、最麻烦的、最头疼的、最危险的，都是志愿者往前冲呗。 对，我理解是这样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个疫苗接种点，现在我们南彩镇政府有2个疫苗接种点，疫苗接种点也是我们的一个退役的同志，叫雷普星同志，但是去年退役现役，他也在那一直负责这个疫苗接种点，现在还在呢，现场呢。2名同志都是退役军人，在那点上。 你在隔离酒店还要坚持多久？ 这个我们的原则是世界疫情不散，我们坚决不退的，因为我们是面向是从国外境外返回的人员，世界上疫情没有了，我们才能撤退。 时穷节乃现，越是艰难险阻时，越能凸显出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的军人底色。 你觉得为什么要选退役军人去参加这个工作？ 我感觉啊，退役军人服从意识强，执行能力强，虽然转岗了退役了，但是如果爱国爱党，我们是没变的。在这个艰难险阻任务上，在这个大项任务，在这紧急情况下，我们还是敢于冲在前面，敢于担当，敢于作为。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贤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好，下面进入北京援疆纪实展专栏。近日，在祖国边陲新疆和田，全体北京援疆干部、教师、医生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大家纷纷表示要切实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持首善标准，切实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顺利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继续在全国对口援疆工作走在前列。下面请听从百年党史汲取不懈奋斗的力量。 一次援疆行，一生援疆情。 连日来，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组织全体援疆干部认真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公报，大家纷纷表示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奋力开创新疆和田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新局面。截至目前，北京市2021年共实施援疆项目241个，年度安排资金22亿元，资金到位率100%。北京援疆干部、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规划财务部部长邓鹏翔表示， 深入贯彻咱们六中全会的精神，结合14-15的规划整体的布局和系统的思考，我们北京援疆这一块也明确了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整体投资金额2022年我们计划安排资金22.89亿，那么在这个民生领域，我们保持2%，就是确保我们80%的资金向基层投入，80%的资金向民生领域投入。 北京援疆干部、和田地区洛浦县委副书记张子布也说出了他作为援疆干部的主要职责。 总结了我党百年奋斗征程，然后也为下一步我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更大的胜利、实现伟大中国梦，指明了发展方向。作为援疆干部，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 坚决落实这个首善标准，坚决把各项援疆工作落实落细，然后为当地实实在在的做一些工作。 北京援疆干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商务局副局长厉杰表示：“ 我将更加深刻认识新时代援疆工作的意义，坚持首善标准，强化使命担当，履行好岗位职责，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增强第十四师昆玉市内生发展动力，为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贡献力量。” 北京援疆干部、和田市土沙拉镇党委副书记李岩说：“ 我们要更加大力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践行援疆精神、胡杨精神和老兵精神，完整准确地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全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回顾百年征程，北京市第十批第一期275名援疆教师深受鼓舞，倍感自豪。他们表示，在以后的教育教学中，要不断深化关于全会精神的研究阐释，使学生牢固树立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让他们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北京援疆教师、和田县实验中学副校长杨文公介绍：“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北京援疆教师，赓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践行首都援疆精神。下一阶段，我们要将六中全会精神融入到授援学校的德育活动和思政课堂之中，组织好每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1年，北京共开展教育类援疆资助项目60多项，涉及资金约5.2亿元，涵盖和田地区兵团十四师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青少年融情交流、教师培训和组团学校内涵发展等多个板块。北京援疆教师、和田师范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马进福表示：“ 要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决议的精神，系统地掌握决议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实质，以决议的精神重新撰写教学方案，真正地把决议的精神贯彻到学生的头脑中去。” 56名北京市第十批第二期援疆医生表示，要高质高效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深入把握精髓，做到融会贯通，要把学习的收获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使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到行动上，贯彻到援疆工作中。北京援疆医生、和田地区墨玉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张慧表示：“ 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为动力，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牢记初心和使命，完整准确地贯彻新时代的治疆方略，明确工作重点，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地加强医疗援疆向疾控、妇幼还有我们的基层延伸的这种认识，努力提升当地的妇女儿童的这种健康水平，切实担负起医疗援疆的责任，开创新时代的援疆工作新局面。” 2021年3月入疆以来，北京援疆医生队在授援地以师带徒模式开展临床诊疗3.6万人次，开展1至4级手术1192台，填补当地管理和技术空白168项，下乡义诊44次，受益群众1.2万人次。北京援疆医生、和田地区传染病专科医院肝病科主任张伟介绍：“ 通过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知道了我党呢对过去进行了这个总结，也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作为一名北京援疆的医生，我感到非常自豪，希望能够为和田的健康和卫生事业贡献北京的力量。”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